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668集，如花美眷。白玉堂正疑惑，就感觉展昭轻轻拽着他。白玉堂回头，就见展昭示意他往上看。白玉堂下意识地抬头，只见那条虫子不知何时停在了半空中，正扭过头望着下方，大脑袋上长了好多对眼睛，诡异的琉璃球一样的眼珠子正盯着两人看。白玉堂就觉得根本不能忍，被一只虫子这么看着全身不自在，展昭巨缺也准备出鞘， 敢下来就从中间砍碎他。 两人正紧张，忽然就听林子里突然传出人说话的声音， 动作好像是一样的呀。 展昭和白玉堂高度紧张之中被这一句话吓了一跳，但是仔细一想，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呢？两人一起扭脸看了一眼，就见林子里赵普和公孙走了出来，赵普正抱着胳膊仰着脸看那虫子，公孙跟在一旁。 和刚才一模一样的动作，应该马上要走了吧？ 果然，公孙的话说完，那条虫子回过头继续游走，随着一阵风吹过又改变了方向开始盘旋，但是动作却是一直和刚才保持一致，漂浮一段时间突然低头，像是看着地面上的人。四个人排排站在下边，一起仰着脸拖着下巴看着。 问题似乎是在雾里。 这时又一个声音传来，众人回头，就见林子里一袭红衣走了出来，是林业火，他身后跟着邹良，手里拿着一大捆绳子。众人就见林业火黑着一张脸，心情不太好的样子，再看邹良，赵普挑了挑眉， 你怎么了？ 邹良无语地看了赵普一眼，此时众人也注意到邹良的左眼有一个青眼圈，这是被打了？众人都纳闷，谁能打邹良一个青眼圈？哑狼的脸可不是说打就打的，难道……于是大家又都去看林业火，难道是林业火打的？林业火瞧了几人一眼，无语， 都这种情况了，那四个竟然还满脸八卦的样子，胆子是有多大，心是有多宽啊？ 邹良叹了口气，似乎也是心情不佳。渐渐的雾开始散去，又等了一会儿，那些亡魂包括那条大虫子都消失在了夜色之中，四周围又恢复了平静。众人面面相觑，就这么没了？远处的树上，九头奶奶抱着胳膊坐在树梢上歪着头， 不像是害怕的样子啊，怎么一个两个都这么淡定啊？老风头他们第一次看到都哇哇鬼叫的。 刚才目睹了全过程的阴侯和天尊则是有些尴尬，怎么好端端的就跑来看几个年轻人谈情说爱了？陆天寒也是抱着胳膊无语，这哪儿还顾得上案情啊，竟顾着调情了。乌沙大和尚红着脸直打鸡手， 哎呀，阿弥陀佛呀，非礼勿视啊。 等那诡异的雾气散去了，众人起码弄明白了，这应该是某种幻象，或者是什么奇奇怪怪的机关之术。 你们怎么来了？ 是九头奶奶带我们来的。 奶奶，这怎么回事啊？ 远处众人都看九头奶奶，老太太撇着嘴扒着树， 会不会是恶作剧啊？ 他貌似是想查什么。 邹良话说完，林业火横了邹良一眼，邹良讪讪地搔了搔下巴颏不说话。白玉堂看了看展昭，展昭也点头， 他应该是想让我们查一下这雾吧。 如果只是想让我们看雾，直接说不就行了吗？干嘛还带着我们看废墟，带你们看棺材啊？ 可能他根本没说假话，他知道的估计就这些，只是想让我们感受下他曾经经历过的，然后帮他解答吧。 嗯，有这个可能性。 远处众人又看九头奶奶，就见老太太蹭着树干幸福状。 哎呀，小白小子如意郎君啊，照照好福气。 殷侯咳嗽一声，瞟了九头奶奶一眼，老太太眨了眨眼，接着蹭树干。 成龙佳婿。 殷侯继续瞟九头奶奶。 东床快婿。 殷侯继续瞥。 坦腹东床。 殷侯嘴角抽了抽，最后就听远处展昭突然喊了一嗓子， 是如花美眷了。 众人望天，白玉堂则是伸手掐住展昭的后脖领子。殷侯等人倒是明白过来了，虽然他们隐蔽的挺好，但展昭他们毕竟内力深厚，这边一群人边蹭树边说成语，动静稍稍一大就被发现了。看到几个老人家都在，展昭有些无语。殷侯带着九头奶奶下去了，落到了林子里。展昭等人将事情问得明白了些，果然和白玉堂猜的一样，九头奶奶的确没说谎，他告诉展昭和白玉堂的事情都是真的，而赵普他们看的那个废墟，九头奶奶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当年他查的时候，起先也是挖开坟墓，但是藏生花看到锁着链子的铁棺材就阻止他，说不能打开。当天夜里他们也看到了这奇怪的雾气天象。这事情一直困扰了九头奶奶好多年，魔宫一大群魔头也算是各有各本领，但没一个能解释这怪物是怎么回事。另外这雾气也不是每天都有，基本在天冷下过雪之后才会出现，十分的诡异。前两天晚上就出现过，因此九头奶奶挑了今天将众人带进来，想让他们亲自感受一下，好调查。 于是整个山谷就只有这两处地方吗？ 九头奶奶点点头，这魔山附近所有的树林她都已经翻遍了，了解的不能再了解了。赵普点了点头，邹良拽了拽绳子，没多久就把紫影和折影拽进来了。众影未见赵普没事儿，也都松了口气。 既然都知道了，那不如就先回去吧，明天带着大家都来看看，带包大人他们也来看一眼。 九头奶奶点头，于是众人欣然离开了树林。回到魔宫，包大人他们都等在那里，见展昭等人相安无事，也就放心了。毕竟是来休假，不是来办公的，而且这案子也都发生了几十年了，不急于一时。于是殷侯让众人先休息，明天白天慢慢谈。众人散去的时候还挺自在的，唯独林业火，就见林业火兴趣缺缺地往外走，都没跟众人说话，脸色那叫一个臭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赵普和公孙也对视了一眼，其他人好奇地看邹良，邹良揉了揉青眼圈，也不想说话，转身走回房间去了。众人摸了摸下巴，无沙大师也好奇， 这是闹别扭了。 于是众人又都八卦地看展昭他们四个，四人同时摇头，表示刚才太忙没顾上八卦。想到太忙，四人都莫名想到了一些刚才发生的事情，于是腾一下子各自脸红，连赵普这没皮没脸的都莫名有些不好意思。殷侯咳嗽一声，摆了摆手，示意都散了吧。天尊已经困得打瞌睡了，殷侯拽着他领子摇了两下，天尊回了一下神，陆天寒和吴沙趁他还醒着将他拉回房间了。各自散去，小四子蹦蹦哒哒跑过来，拉着公孙和赵普的手，欢欢喜喜地仰着脸看他俩。公孙正尴尬呢， 低头就看到小四子笑得团子脸都鼓起来了，有些不解。 小四子，干嘛那么开心啊？ 小四子眨了眨眼，看了看公孙，又看了看赵普，似乎有些疑惑。正这时就听到咕噜一声，众人回头，现场沉默片刻后，就见展昭突然伸手揉白玉堂的肚子。 哎呀，你饿了不早说。 白玉堂无语地看着栽赃嫁祸自己的展昭，明明是他饿得肚子咕咕叫。 厨房留着好吃的给你们呢，我去让厨娘热热。 于是展昭和白玉堂转到去厨房，想起来饿的公孙和赵普也跟着一起去了。等他们到厨房的时候，热腾腾的宵夜已经出笼了。展昭坐下，用筷子夹起自己最爱吃的烧麦塞到嘴里，仰着脸满足地长叹了一声，随后边嚼边往白玉堂嘴里送烧麦。白玉堂看着一脸满足的展昭，也有些无语，这位大侠加魔宫少公主真是好养活，一个烧麦就能让她笑得那么好看。公孙抱着小四子吃小馄饨，总觉得小四子含笑瞧着他和赵普，一双眼睛亮堂堂的。公孙想了想，突然明白了什么，眯着眼睛瞧着小四子。 你是不是看到了什么？ 羞羞。 小四子捧着脸，公孙无语，这团子果然看到了。小四子看到什么了？他刚才下棋的时候蹲下去捡棋子，那会儿突然一个闪回，就看到公孙和赵普亲嘴的画面，于是小团子开心了一天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